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33集，雷鸣。薛修卓没穿官袍，像是才下马，有些风尘仆仆。他上来谁也不看，先跪地向贤德帝磕了头请安。贤德帝在风中问道： 你有何事要说？ 臣受职户科都给侍中，要务是核查户部财务详细。贤德五年三月，臣稽核贤德四年的支出总账，发现有项补贴200万两。为这谨慎，臣按照户部补贴绝息13成的说法，亲自去了趟绝息。绝息布政使江青山与臣连日对账，发现贤德四年的划出补贴里，真正给到绝息13成的只有153万，其余47万两不翼而飞。接着，同年八月，兵部开支边陲军饷，户部拨了280万，其中180万是给启东五郡守备军，100万是给黎北大郡。可是这银子拨下去，等臣追到落霞关，只剩83万两。诸如此类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国库亏损数额巨大。这些钱去了哪儿？到底是谁拿走了？花阁老不清楚，臣皆有本上奏。 你胡言乱语！ 花思谦冷喝一声： 户部年初都要当殿对账，有什么亏损，户部尚书不知道，内阁不知道，大内司礼监秉笔也不知道，偏偏就你知道。 海良一抬手稳声说： 老臣知道，从贤德二年开始，户部所供账本就分真假两册，每年递什么，户部尚书说的不算，你花思谦说的算。 篝火间噼啪的炸响，犹如惊雷，砸得在座寂静无声。谁也没料到贤德帝会以这种办法突然发难。花思谦却笑了一笑，拍案而起： 好啊，哼，胡乱攀咬起来了，什么花的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我花思谦行事坦荡，素来以皇上为先，有什么说不清楚的账，现在拿出来，郑国士与他算。 户部尚书郑国士慌忙跪下： 皇上，臣要问一问薛己侍中，既然是贤德四年的账目出了问题，怎么等到如今才拿出来说？若真的有了问题，他岂不是耽误了大事？ 如今地方官进都，不见上官，不拜皇上，先通名帖，去往花府与潘公公的别院恭候拜见。花党声势浩大，试问谁还不敢以花阁老马首是瞻？ 我年年都要给下放的监察御史们说，有问题就说嘛，怕什么？我花家的账本都供到了皇上跟前，清清白白。薛延卿，永年时你得入去都做官，还记得是谁保举的？我算你半个老师，你别这样构陷我。 花思谦盯着薛修卓，薛修卓抬起头与花思谦对视片刻，他说： 朝堂之上只有君臣，没有师生， 皇上信吗？ 花思谦转向贤德帝，贤德帝垂着眼皮说： 朕信的是账本。 花思谦仰头大笑，合掌说： 好，皇上，当年去都风云，先帝临终点了你，你可还记得是谁一路扶持，是谁保驾护航？今夜为这几个不忠不孝的小人便信了吗？ 贤德帝抬手饮茶，终于看向花思谦，那眼里满是憎恶。 到底是保驾护航，还是挟令诸侯，你不清楚吗？ 起来！ 花思谦猛地推开桌案，只听席间的锦衣卫唰的拔刀： 你胆敢犯上作乱？ 我不敢。可如今 你们要把刀逼到我跟前，难道还要我坐以待毙不成？ 你想如何？ 西固安，给朕拿下华四千！ 你敢？西固安，你妻儿如今就在太后跟前喝茶，你再跨一步，西家就要绝后了。太后这些年待你不薄，你屡次三番受人教唆，如今回头还来得及。 西固安本就是被逼无奈，如今稍退一步竟是怕了。先得帝阴声说， 来得及？西固安，先太子来得及吗？沈卫来得及吗？他们哪个不比你更忠心？他们是退了，可是太后放过他们了吗？朕已经叫人拟了圣旨，只要来日楚王登基，西家女便是一国之母。 皇上诏令西改已是惯例，你也敢做这等春秋大梦？ 华四千一甩袖， 皇上病昏了头，卫嫔已有半月身孕，楚王怎么能登基？ 西固安扶着刀，额角细汗密布。夜空中不知何时阴云重叠，暴雨前夕的风也停了，猎场上的旗帜捶打，谁也没有动。西固安一咬牙，拔出刀来转向贤德帝，艰难地说， 皇上病入膏肓了。 朕给了你机会。 贤德帝看着西固安，渐渐笑起来，越笑越大声，越大声越咳嗽。他撑着桌案寒声说， 朕来求礼，若无十成把握，怎么猎杀得了你们这些乱臣贼子？西竹隐已率兵擒王，不出两个时辰，该到此地了。你们杀谁？啊？你们谁敢？ 齐大帅远在启东仓郡，来往文书皆由锦衣卫负责。皇上，梦醒了。 纪雷突然开口，贤德帝倏地怒目而视，说：“潘如贵忽地捂住了贤德帝的嘴，强带着他坐下去，环视过众人，微微一笑： 皇上病发了。” 一众文臣的腿都在抖。花四千看向李建恒，狞笑着说：“ 楚王在猎场意图谋反，连弓箭都带了。”证据确凿，还等什么？杀了他！ 除了身侧的侍卫，满场的寒光顿时暴泄。李建恒惊掉了筷子，后退时便带着凳子一起摔倒在地。 阁老，我无臣弟之心。 殿下，你可知“身不由己”四个字怎么写？ 天空中暴雷炸响。听到脚步声蜂拥而来，李建恒躲在禁卫之中，站也站不起来了。 我本贤王，何至于此啊！ 面前的刀光一闪，李建恒抱头大叫，却听轰然一声巨响，面前的桌子砰地翻倒。他后脸一紧，生生被提了起来。 皇上赐你霸王宫，你便是大周太子。我今为去都禁军总督，倒要看一看谁来做我萧策安的刀下鬼。陈阳，扶太子上马。 萧二，凭着你我情谊，今夜你何必出这个头？ 纪雷缓缓拔刀。萧迟也松开李建恒， 混久了皮痒啊。 停住他，只要确保二公子性命无忧，断手断脚也是行的。 萧迟也脱了繁琐的外袍，里边竟罩的是一身劲装，他目视环绕， 谁能断了我的手脚，我不仅赏他黄金百两，还把他叫声爷。 在去毒之中几乎没有出过鞘的狼里刀稳稳滑出，血芒寸闪，寒煞逼人。 要是断不了，我就要他的命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